冇啊， 好似真系冇乜。冇 啊，系点样写低嗰个唔舍得啊？定还是真系嗰种唔舍得啊？ 唔舍得，我有一样唔舍得啊， 系咪啊？ 我今朝唔舍得起身啊。 哦，天气真系冻咗少少，不如睇下天气先啦，同大家喺新嘅一年。 室外气温咧而家系九度嘅，相对湿度43%，大家要留意嘅咧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霜冻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 系咁啊，新年啊有新愿望咧，钟哥同埋 Kitty 有咩新愿望啊？新年新嘅企划啊 ，new planning 啊，因为我琴日睇咗条好出色嘅片咧，就教我哋计划嘅，或者谂下究竟有啲咩计划嘅。嗱、呢条好出色嘅片究竟系咩片咧？ 晏啲会有啊， 晏啲少少再同大家讲讲啊吓。喂，但系问下两位拍档，新年有啲咩新嘅愿望同埋计划先？ 张月彤咧， 我啊、其实我年年嗰啲计划都 实现唔到啊， 所以咧都唔系好使谂啊。讲翻上年嗰个就得噶啦。 今年有横财， 唔系横财咧，我已经冇咗希望噶啦、我都系靠自己努力啦。所以近呢几年咧，其实我都有话、希望新嘅一年咧，我会可以做自己一啲小嘅生意。 系啦， 譬如我之前有谂过卖下嘢啊、或者整下啲狗仔嘢啊咁样嘅。咁但系今年咧，又俾我喺呢个抗疫期间咧，发现到我一个煮餸嘅才华、哦。咁所以咧，我就谂下，我可唔可以整啲嘢食出嚟卖咧？咁样，不过呢个又系要谂啦。 系好啊， 私房菜咁样系嘛？ 咁又冇去到咁大住嘅， 咁啊包伙食咯，你成日你包咗我哋嘅神哥嘅早餐伙食咪得咯？ 啊系，至少有你哋几个客仔先。 恭喜老板，恭喜老板！ 多谢多谢多谢，喂，一月一号咁开心， 投资落 都系老板啦， 系真系小老板啊！我呢个系啦， 恭喜恭喜， 多谢你嘅付出啊！公司就争少少啊， 系 我好简单嘅啫，即系今年大家身体健康，永远都系啊，有翻咁上下年纪咧。讲嗰啲好简单嘅身体健康咯，即系嗰啲太伟大嘅唔会讲噶啦。譬如世界和平啊呢啲咧，我哋生日开始，我三十岁开始已经唔再讲生日 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因为你又唔系选美系嘛 ？因为都唔会出现啊。唔系选美唔系讲世界和平噶， 唔系咩？ 我希望做一个成功嘅人士。 系 我成日都唔明咩叫做成功嘅人士咧？啊，我做一个成功嘅人士，咁你而家上到台可以系好成功噶嘛？ 系啊， 就算你做到皇帝，你都可以系唔成功噶嘛？咁咩叫一个成功嘅人士？ 系 咁啊，好简单。身体健康啦，大家。 哦，咁啊，希望大家咧同心抗疫啦， 今 年咧可以除低个口罩啦。我自己个新年愿望咧好简单，就系、是、崔杰同首先放弃咗横财啦。诶，有多个人放弃，我就加入翻个横财啦。 诶，错，我唔系放弃咗佢，我一定唔会放弃横财嘅，我只会冇摆寄望落去啫。 系咁啊，即系希望大家今日都过得开心。嗱，上网咧揾咗五个咧，今日点样过嘅开心嘅方法。第一个咧好有趣嘅就系、是、叫你买嘢啦。原来咧日本会推出新年福袋， 系、啊， 咁你要布定某啲品牌咁可以买下。 喂，呢、這个我想问、大家会唔会买福袋呢？ 我唔会， 我都唔会、啊。 嗱，如果我依家身处日本，我会买福袋， 即系睇下你喺边一度，系咪日本嘅福袋同香港嘅福袋又唔同系嘛？ 好吸引噶，日本嘅福袋，即系你譬如依家当你依家喺六本木行紧街啦，啲铺头未开嘅，咁但系即系当你晏昼嘅， 幻想下啦， 哇，成个台面都系喺间铺头门口有一袋二袋咧。你想买几袋噶？ 你问下、啊、你问阿、啊、白元浩啦，即系佢一定有喺日本买福袋嘅经验啦。买个福袋翻嚟，里边嘅有用嘅多。定还是系冇用嘅多啊？ 好啦，小白，我问下你啦，究竟我用动物全心术，唔系人类全心术啊？我问小白， 人类都系动物，都啱嘅。 究竟系有用嘅多定系冇用嘅多？ 你嗌出嚟啦！ 我感受一下先，小白。 哇哇！有 声音啊！你传到声音出嚟喎！ 哇，千里传声啊！估唔到小白已经练成呢一种，哇！无极神功啊！ 因为咧，我自己买福袋嘅经验咧就一般啊，即系都系想要嘅可能有一件，但系唔想要嘅有八件，咁啊变咗系制造家居垃圾啊！ 你有冇喺日本买过先？ 有买过一次， 哦、 买过一次，但系都系偏向于唔想要嘅多过想要嘅东西咁样。 我喺日本真系买过一次咧，好大堆头嘅，特登拣佢门口有大型嘅福袋同埋细型嘅福袋啦。咁我贪心谂住哇抵食夹大件啦，咁啊买大型嘅福袋。喂，佢一张毡咧都讲紧成十年前啦，嗰张毡咧。 是你冚咗十秒咧就會暖噶啦。 咁勁啊！ 係當年好高端嘅一個發明嚟啦。 但係你本身有冇諗住係要呢一樣嘢嘅？ 冇噶，冇啊，求其買啊。 純粹想買嘢。 係啊，想買，買完之後，哇！有張墊，嗰啲墊都唔冚噶啦喺屋企。點不知有一次就係、是，哇！一冚落去。咁快就暖嘅，原來有一個咁嘅技術咯。咁、嗯、其實依家大家喺某啲連鎖時裝店都有賣嘅嗰張，即係速暖墊咁樣啦。咁、但係喺十年前，哇！原來 已經 有了人哋日本已經有，哇！咁就即刻覺得好勁噶啦。 咁、除咗買福袋之外咧，除咗買嗰個福袋之外咧，仲有咩啊？ 仲有美式快餐店全日早餐供應嚇，係啊！今日係好似係另類噶，係啊。即係得全360多日入邊咧，得今日咧係全日都可以食到 嗰個早餐。 早晨有啲全、那個、有啲唔全嘅餐㗎。 嗰、那個早餐哦，係啊， 係 啊，唔講真唔知喎。 唔知喎、 啊，我都 完全冇諗過。 我係上網揾啲資料先。 咁就算今日有一個叫做咩 all day breakfast 啦， 係 係。 会唔会买啊？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系贴心嘅、 嗯， 即系佢谂住前一晚你尽兴系啦。咁你但系咧，即系早餐对于新一年嚟讲咧都好紧要噶嘛。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嗯，你冇食过早餐咧，硬系好似啊，但系呢样好 Chinese 呢样嘢，但系佢又系一个美式嘅连锁快餐店，咁咧就。觉得你都应该要吃一份早餐先嘅，无论你几点起身。 啊，你呢个解释几官方喎，真 系。系啊，亦都好正路。 几配合，几配合我哋个节目噶。我哋个节目就系食早餐嘅。 你就需要我一个咁嘅人才 啫。系啊，讲得好出色。 仲有 咧？系啦，仲有咩咧？就系、是、啊，回顾翻琴日跨年冇睇嘅 show 啦。 哦。 琴日都有好多嘅歌手朋友开 show， 同埋啊，小白一阵可能都会补充啦，就系、是、红白啦，即、就、系、是、日本方面红白。 但系如果已经睇咗咧？ 冇，你唔會睇得曬㗎、 啊。 你除非有四部電視機咧，嗱、啊、呢部開五月天，隔離開紅白，跟住 Jennifer Lopez 又開 咗、啊， 即係我當呢三樣嘢你都係想睇。 睇 曬咁樣打橫咁樣橫掃，所以佢都講得好有道理。 好啊， 係、啊。咁啊，仲有多一樣。 係。 啊！呢一樣簡單啲，同埋咧就關崔傑同事，就是、DIY 一啲新年嘅食品咁、樣。喂，原來咧日本人咧會喺除夕或者元旦嘅時候咧食跨年荞麦面啊咁樣。 啊， 佢哋認為咧荞麦面咧就有呢個斬斷今年即係過去嘅一年嘅厄運嘅意思啊嚇，亦都祈求新嘅一年咧健健康康，亦都咧即係面啊嘛，長壽面長壽面。我估呢個中國嘅概念咁樣，咁、所以希望大家活得長壽一啲咯。 哦、都是想见多你几面嗰啲， 系啊，咁样哇，好多嘢做、啊，今日仲要听埋晨光第一线，真系唔得闲啊！一月一号系咪先？ 系啦、啊，所以咧咁样过嘅第一天，实在太充实啦，我觉得系好嘅开始嚟嘅。 嗨，如好天一起笑着行街，随暖风吹拂前后摇摆，行程紧瘦的童鞋，昨天委屈快变卖。 同学们嗨，随日光挥洒阔路横街，无划分彼此同步摇摆，摇摇短裤的凉鞋，谁人笑笑眼。 新一天，听新一天的音乐，贪新鲜，新自然四出搜索。新一天，世界永远有市场可以拓，行入超级市场最易挥霍，林林种种。 好，能再新一天继续寻宝，能拨开不想理的路数，无人绘制的前途，也许天空会带路，寻梦时， 即使一刻迷途，即使一刻糊涂， 永远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 追风筝的源头，对错有我换知。 水 多 春波，新一 嚟到新一天啊，今日系2021年嘅1月1号啊，第一次讲啊，你讲唔讲下钟哥？ 2021年 嘅1月1号啊，系啊，咁大家咧自己写日子啊，要留意翻啊吓。 特别系咩咧？写支票啊， 写支票啊， 冇 错，写 漏咗个一字个零字啊。 啱啱听过有林奕匡、Robin and Candy 嘅新一天。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白元浩？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啊！ 我都好想讲下喎，2021年1月1号， 好似好难读咁样啊！二零二一， 一零咁样啊！系头先我听阿崔杰同讲咧，就话2020年啊，有啲咩想做啊，啲咩计划咧，咁啊，都好似。傾下傾下咁，我諗全世界嘅人都係㗎啦。你原本有啲咩 plan 嘅，咁都俾個疫情搞亂咗個陣腳啦，係咪先？咁但係即係回顧翻自己咁多年入邊咧，每一年都可能會許下一啲嘅目標。咁呢啲目標咧，又有幾多個係哇？即係每一年審視翻自己嘅時候，可以完成得到咧？咁啊，咁都係根據非正式統計目測都已經見到，大部分人都係頭嗰3个月到咧，就已經開始忘記咗自己嗰、那個一月一號許下嗰個目標。 咁耐啊！ 系啊， 3个月啊， 系啦，系啊， 就晏昼3点已经唔记得啦，3个月。 你知唔知有啲专家佢真系揾翻好多人咧，就问翻佢哋到底你哋嗰个嘅愿望，同埋每一年达成嗰个嘅即系最终个结果，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咧？咁啊，当然。做咗90%都係做唔到啦，咁啊，係啦，咁啊有啲咧就話啊，我好俾心機做嘅，咁啊，但係頭2个月之後咧，發覺都已經遺忘咗啊，可能就係太忙啦。咁啊，其實有啲方法咧，可以令到自己重拾翻啊，可以追到自己目標嘅方法嘅，都幾得意啊。嗱，首先我哋要認清楚咧，就嗰個我哋每一年咧放自己嗰個目標嗰、那個嘅動機。咩叫动机呢？即系话例如我今年我想减肥，我想减10kg 嘅10公斤嘅。好啦，咁你要谂下，你点解要减肥呢？你净系谂住减肥，我每日减肥减肥，其实咧好快就会真系好漏啊件事，即系一路减肥一路觉得件事好漏。 减肥疲劳啊！ 系啦，减肥疲劳。咁但系你要认清楚，其实你减肥最终嗰个目的，你系要健康啊。你係要好靚仔、好靚女啊！身邊越嚟越多兵又好咩都，即係你有個目的，而嗰個目的咧先至係可以推動到你減肥。因為有好多人咧就淨係諗住，喂，我好想減肥，但係忘記咗其實減肥之後嗰一抽可能帶俾你嘅好處，或者你認為係一啲對你幫助又係有幫助嘅事情嘅，佢就忘記咗用嗰啲最終嘅目標去提醒自己。 咁如果我想發達咧，即係我嘅新年願望係發達，咁我背後嘅動機係乜嘢咧？ 咁你咧就要諗啦， 就係唔使做咯。 係啦，發咗達之後，你背後嘅動機可能就係我唔想做。發咗達之後，背後目的原來我善心嘅，我好想派錢。好想幫人嘅， 唔得喎！呢、這個邏輯有問題喎。嗱，我發咗達，我就想唔做啊嘛。 係啊。 咁如果我而家唔做，我即刻可以唔做噶，我使咩發達咧？咁我可以唔使發達都可以唔做噶。 唔係啊，你 要發達咧。 而家嘅情況係咪就係，如果你想發達，即係你而家要做多啲，咁你遲啲就可以唔使做。 係啊。 如果你而家唔做，遲啲又唔做。咁你就食工作啦。 咁点解我唔摊匀啲慢慢做，要系咁样而家做好多，跟住发达，跟住即刻完全。 咁、你又啱喎、所以你咧就可能如果你觉得咁样系舒服啲、你就唔好定你嘅目标系发达啦。 系啦，可能发达呢两个字咧实在太过概括啦。即系如果屋企嘅听众都系谂啊，我今年2021年谂住发达嘅，咁你就谂啦，发达对你嚟讲点样先至为之发达咧？即系你有100万、200万，你当系自己发咗达啦。定还是喂你有个目标唔系我要10亿咁样？ 系啊，所以我好唔中意嗰个咩嗰、那个形容词啊，一个发达国家啊嘛，咩、那个国家点样发达咧？咁即系有啲系冇未发达，因为咩叫发达咧？我俾粒糖佢啦，咪有发达糖咁样。 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咧，我哋喺呢个设定自己目标嘅时候，就要谂我目标嗰个背后嘅动机系啲乜嘢，然后嗰个动机咧。先至可以 push 到自己嘅，咁啊叫做一個好嘅動機啦。好啦，咁啊當然啦，老生常談，成日都話咧，咁如果你諗住，譬如我話我2021年我拜年可以賺10亿嘅，我諗都諗到係冇可能啦。 有冇咁樣睇小自己，好難講嘅。 我係個人好現實嘅呢方面，即係自己都知嘅。咁你諗下嗱，橫財都做唔到10亿啦，係咪先？咁你諗下啦， 都係崔傑彤啫，橫財做唔到，冇嗰條命啊！ 我都打算加入嚟㗎， 冇條命。 咁如果你话咧，我有一个实际啲嘅目标咧，咁你就可以重拾翻追寻目标嘅乐趣、 嗯、 啊，例如我今年嗰、那个、那个 target。是只是想赚我平时人工的可能一倍的。 嗯。 那我就想了，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我在自己人工的一倍另外那些的空间赚取更加多的金钱呢？那这个呢就对于你来讲呢是有可能做到的。 嗯。 因为有太多人呢实在定那些目标呢，因为你很热血嘛，因为一号的时候哇我要定什么目标，实在太热血了件事。于是乎他们呢就定到那个位置太高。咁啊，梗系做唔到啦。咁、嗯、如果你能够将嗰个位咧缩窄翻，现实翻啲咁样谂嘅话咧，其实嗰个叫做可行性、实现性咧高好多。其实你个人咧就会越嚟越有心机，继续追住自己嘅目标。系、 嗯、 啦，呢样嘢咧就真系大忌嚟。如果你下将个目标定得太高嘅话，好啦，有好多人咧就将嗰个目标除咗定得高之外咧，就定得好远啊。你尝试下咧定一啲近啲嘅目标，呢、嗯、个都系我成日做嘅嘢嚟嘅。即系你譬如一个星期做乜嘢，两个星期做乜嘢，原来你加加埋埋咧。你就變咗一個月，你做咗啲乜嘢？咁、 嗯、 你就喺度計啦。其實你每一次 set 自己目標嘅時候咧，你就喺度計。如果我一個星期我做到啲乜嘢，將佢乘四，咁啊變咗一個月啦。咁十二即係一個月之後再將佢乘十二，擴大咗咯。咁我個目標係咪可以去到嗰個位咧？咁樣，如果你答案都係係嘅話咧，咁即係代表你嗰個目標咧設計嗰個可能性嘅時候就啱啦。 哇！你聽阿白元浩，你唔好講到自己咁口響啊，好簡單啊！你講到話個願望唔好 定得咁高， 定得咁 遠咁樣咯。 如果你個仔同你講，阿爸，我個願望係希望繼續你俾錢我生活，我但係我好開心，得唔得啊？啊，個願望好簡單喎、啊。定得好低、啊，又或者系我将来咧，只系希望只系做一个好普通嘅文职，每个月搵两千蚊我都开心。咁你会即刻同佢讲，阿仔乜呢个愿望咁低啊？ 嗯、 你会唔会咁同佢讲先？ 你就会话佢冇大志， 冇大志 咁样， 会唔会、啊？ 咁咪系咯。 咁但系我梗系会教到佢， 嗯， 等佢将自己嘅目标唔好 set 得太高，但系又 set 得。起碼正常。 嗱，咁啊唔啱啦，咁啊唔啱啦。你啊，你啊用咗你嘅標準啦。我嘅目標點解你要教我咧？係咪先？ 唔係教佢，即係提醒佢，話俾佢聽點樣係叫做唔好太過蝕底、 嗯。 因為開心咧係好緊要嘅、 嗯。 如果你諗住一月一號定嗰樣嘢，都已經話俾自己聽，你成年你過得好辛苦嘅，係、 嗯、 咪？嗱，我真係舉翻個例，如果佢真係諗住賺喂我二千蚊一個月嘅，呢、 嗯 這個世界二千蚊。在一个月来讲真的很难维生的。 但以你的仔现在几岁人仔他有二千元很多、啊。 现在来讲真的多啦。但是他真的跟我讲做文职的时候想着二千元一个月、嗯、我真 真的头痛啦。嗯、都成个计数给他看 的。嗯他很开心啊。阿爸好开心啊我二千元一个月很高兴啊。 不是但是第二样东西如果我是真的剛才所說、嗯哦、今年的目標原來是有十億的，我真的有十億的話呢，如果你說他二千元一個月，但其他時間、除了做文職之外，他拿了那些時間去做一些我覺得是有意義的事的，他又開心的、 嗯 哦、我又沒什麼所謂、啊 嗯、 是不是這件事他又開心，我又覺得他、做完件事出來是有所貢獻的，起碼對這個世界是有建樹的事情，就算佢蝕緊錢咧，我都覺得 OK 嘅。 所以咧，我聽完之後，我覺得自己好任性添。 點解咧？ 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點解啲父母要干預小朋友嘅目標咧？ 嗯， 即係嗱，我頭先聽到就係話啊，你我覺得你有意義咧，我就開心啦咁樣。咁、嗯、但係其實每個人嘅目標都係自己出發噶嘛， 嗯、 即係可能我會覺得呢件事對我嚟講有意義，但可能你喺側邊睇咧，你未必覺得嘅咁、嗯、樣。咁但係如果即係如果尤其是係小朋友啦，咁父母會加咗啲意見落去嘅时候，咁我又觉得好似啊，当然啦，你俾一啲嘅指引佢，咁啊无可厚非嘅、嗯。但系如果真系令到佢嘅目标因为你嘅意见而转变咗，令到佢觉得开心嘅嘢，哦，你同佢讲哦，咁样唔系最好嘅，咁样、嗯、令到佢冇再去追寻嘅话，又会唔会系另外一个损失咧？咁样 我真系唔知噶， 系咯， 要冇办法有答案，等个细路仔自己大个先知。 而家我系阿爸啦， 嗯， 我谂从父母嘅角度嚟谂咧，就会觉得想佢哋拣一条路咧，系唔好咁辛苦。唔好蝕底嘅，咁呢個嗱啱定錯咧，其實唔知嘅，可能佢揀一條路，例如佢由細到大，如果佢中意打機嘅，你唔知嘅喎，以前細個我打機，佢一定俾我阿媽鬧噶，你點諗到原來呢個世界而家有電競呢樣嘢，係咪？咁所以你話有陣時，即係小朋友行嗰條路咧，做家長就要好似有啲患得患失，咁佢行呢條路，可能即係佢嘅年代係需要咁行嘅，啊你又唔知嘅，因為我哋唔係佢年代嘅啦嘛，但係你又好擔心佢行呢條路咧。其实是一条冤枉路、 嗯、 所以家长都好难做是吗、 哎、 即又想又想俾啲指引佢，但又唔知道自己有冇干预到佢影响到佢。 所以我好佩服白元浩、 嗯、 即生一个都唔够生两个。好佩服你。

我却寂寞，是怕你懂，却害怕太过赤裸裸。 Michael C 本身有养狗嘅，而佢觉得好多人睇狗同睇人一样，都会俾佢嘅外形或者一啲表面行为而标签，落形落相好似黑犬咁，系咪就一定唔好相处呢？呢个亦都成为佢今次嘅创作灵感。左边编曲 Michael C 邝子乔 Ariel Lie， 填词有 Michael C， 监制邝子乔 Ariel Li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ichael C 黑犬墨鱼。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新年快乐啊，超新星！ 新年快乐，大家 祝你步步高升。 多谢多谢， 成年冇见，系啲难 get 啊！成 祝大家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又系呢个神光超新星之流星花园啊， 系啊， 多咗四个字嚟， 系流星啊。咁同埋咧，阿崔杰同都有个新嘅爱好啊。 诶，真系咩？ 你即时传译啊，即系要将阿星讲嘅嘢。即時再講一次出嚟， 改個靚啲嘅名， 大家先 新星翻譯員。 咁今日帶啲咩嚟啊？ 今日帶咗個咧係我自己 打到笑咁樣。 今日帶咗個咧係我自己好好中意嘅，因為我自己係個懶人嚟嘅。咁我叫佢做懶人鞋扣啊。咁點解？ 鞋扣 係啦，因為咧我哋平時著鞋咧，我哋係用鞋帶噶嘛。 嗯。 咁有時候冬天咧，你著多件衫，咁你想綁鞋帶嘅時候咧，你要踎低個身咧，件衫厚得滯咧。会顶住咗，好辛苦， 唔关事嘅。 你真系好少睇韩剧啦。 点解咁讲咧？ 好多广告啊，电视剧啊， 系另一半。 咁解啦？哎呀，我甩咗鞋带添。 即系太阳的后裔咁 样。系啊，系啊， 鞋带。 系咯，我之前见到地铁站有啲广告都系咁样噶。系啊，都系有个男仔帮对方咁样绑鞋带。 但 系 我 自己未试过。 但系对于阿星嚟讲咧，佢绑唔到鞋带，唔系因为你着得衫多， 因为佢冇另一半。 都唔系，因为肚腩接住。顶住坐，嗱呢剥落嘅时候就接咗两接顶住。 我咁你应该系减肥啦，而唔系攞鞋扣嚟啊，系嘛？ 唔系，因为呢个鞋扣唔止系当你个接住咗嘅时候要好得帮到你，甚至系如果你平时咧成日甩鞋带嘅话咧，呢样嘢系保证你唔会甩鞋带嘅。 咁呢个系咩嘅东西嚟？ 咁呢个咧嗱。其實坊間咧係有得賣嘅，咁但係呢個我自己就用 3D 打印打出嚟嘅， 因為阿星咧好沉迷呢一個嘅 3D 打印技術嘅， 係啊，所以咧我自己 遲啲我要啲義肢都係靠你㗎， 大家利是， 大家利是。 不過如果你有啲咩嘅小擺設啊，又或者小飾物你想整出嚟嘅話咧，你不妨可以同阿星研究研究嘅， 下次可以 print 嗰個神光超新星個牌出嚟咧， 有咩用啊？ 影相。 钟哥话我想要嘅，你又边个神光超新星嘅牌 送俾你？新星翻译员咁样。 你快啲讲咗先啊！我而家要准备我翻译工作啦，真系 代购啊，同 嗱咁呢个咧，其实个购咧就分为两个啦。咁就系两个咧都会有五个窿喺上面嘅，各有五个窿喺上面嘅。咁个窿系 咩啊？割箱啊？ 唔系割。各有五个窿喺上面嘅，咁其实系做咩咧？就系放你穿啲鞋带入去，咁你鞋带一对鞋，唔系你一只鞋，其实有分左鞋带同右鞋带噶嘛，咁佢就系将你个左鞋带同右鞋带咧穿落去呢个扣度，咁呢个扣度咧，除咗嗰五个窿之外咧，仲会有个空咧，系放你摆粒磁石落去嘅，咁个磁石有咩用咧？就系当你黐，即系当你要绑鞋带嘅时候咧，你咁样扣住佢，咁然后个磁石咧就会将两个扣咧黐埋咗。 簡單啲嚟講就係你唔需要綁鞋帶，但係你都可以有綁鞋帶嘅感覺。 或者話即時傳譯啊， 你可唔可以唔好越嚟越難啊？嗰樣嘢嗱，你俾我摸上手先。佢嗰個扣咧，嗱，我覺得咧，幻想有時候我哋綁鞋帶咧、我哋嗰對波鞋個面咧，你咪有兩邊、即係左右兩邊有兩塊少少啲嘅葉咧，去到扣嗰條鞋帶嘅、即係你隻鞋上面都會有嗰個位俾你綁鞋帶，係分兩邊左右兩邊噶嘛。咁佢嗰個形狀就好似嗰兩塊鞋上面嘅葉咁樣啦， 延伸版 係啦，不過佢就係兩嚿膠啦，而家打印咗出嚟。咁嗰五個窿就係俾你即係對翻個位，就去綁嗰條鞋帶上去啦。咁但係我想問呢一、這個嘅扣，即係會擺喺我隻鞋面嗰度？ 冇錯啦，其實我而家我而家有用緊嘅，俾Kitty 你睇，我伸只腳真係， 哇！ 就係咁樣 啦，唔得啊，唔得啊，你破壞曬對鞋。你怎會擺嚿膠在個鞋面嗰度？嗱，阿星咧做咗呢個示範咧，就係、當如你綁咗對鞋帶上隻鞋度啦，咁你中間鞋帶即係膠前嗰個位置咧、就有兩嚿膠喺度啦，就係因為佢要 fix 翻你個位，固定翻你條鞋帶個位，等佢唔好走位或者鬆咗出嚟。咁但係咧，你個鞋面就會出現咗兩嚿膠喺度啦。 係啊，係啊。嗱，但係調翻轉頭，我今次咧，我又記得。我自己又幾欣賞今次呢個 你而家即刻用 即刻用。點解咧？因為有時候啊，綁鞋帶係唔係自己綁啊？通常我唔會話即係嗰啲太陽的後裔，我唔係嗰啲啊。如果綁鞋帶其實一件幾費時失事嘅事嚟嘅。 咁你著 slip on 咯。 嗱可以啦。咁、但係咧又唔係坊間唔係對對鞋都係偏向於嗰啲 方便嘅 懶人鞋噶嘛。 同埋嗰啲就冇咁靚噶嘛。 唔係靚唔靚嘅問題啊，可能係真係。好多時候，譬如我哋通常著開綁鞋帶，我哋個心感覺安全啲啊，因為綁得實，驚只鞋甩啊嘛，即係我哋嗰啲叫做懶佬鞋啊嘛，好容易會甩腳咁樣。 哦，即係俾人後踭一踩 就 甩 啦咁樣， 係 啦。綁鞋帶感覺上好啲，所以我哋會選擇偏向於有鞋帶嘅鞋啦。咁、但係綁鞋帶有時候咧。鞋底又成日甩嘅喎，即係譬如話鞋底用得耐啦，佢自己蝕咗，你咪會跣啦，甩啦，因為佢表面上應該有一層好薄嘅膠喺度，令到佢絕啲噶嘛。但係隨住時間耐咗，佢就會即係磨蝕咗就冇咗噶啦。好啦，你換鞋底又係好麻煩，咁、所以今次呢個咧，你將鞋底穿咗落去呢兩個分別嘅長條型嘅膠裏邊之後，只要將兩邊咔咁樣扣住咧， 佢就會啪一聲， 就等於你綁咗鞋帶啊，因為佢都扣得幾實嘅。 嗱，佢麻煩嘅地方係咩咧？你除咗要將條鞋帶綁翻喺你本身隻鞋上面咧、你仲要喺中間再將嘅鞋帶咧穿埋落呢個扣嗰度，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其實你做一次嘅咋，但係之後你就可以一路永日。 我知啊，咁如果我有十對鞋，咪就要買十個扣咯。我就唔能夠就咁掹走個扣。 係，所以生意就係咁樣做咯。如果唔係點賺你錢咧？係 啊，因為我見到出面其實坊間都唔係話平噶，但係其實我自己 3D print 個成本咧係好低嘅。係，即係我可以出面買一個扣，等於我可以 print 十個扣咁樣。 咁當然咧，就話阿星講到話佢自己屋企可能有一啲嘅 3D 打印就會成本降低咗、但係唔係個個有呢個工具咁。 有興趣可以揾我 print， 有興趣都唔會揾你啊，都同你傾唔到偈。都唔知道你講緊乜嘢咁，呢度你我想要咧，哦，我知啦，你想要咩咁講十年都 神廣超生整個牌啊嘛， 咁所以今次這個呢個咧，我又覺得幾實用喎、啊。咁如果正話阿崔傑同講話，喂、好似 破壞咗， 破壞咗對鞋 啊， 咁我又唔覺喎、 啊。嚇、咁大個扣喎、啊，嗱唔怕啦， 佢有顏色選擇噶嘛。 我哋影張相或者拍條片就擺上去我哋神光個、 面書專業嗰度俾大家睇睇 啦， 係啦， 睇下你哋會唔會買呢個扣，扣喺你對鞋嗰度，係啦。 所以我懷疑咧，即係點解我好堅持每一次阿超新星你自己拍條片啦，因為佢講唔到噶啦， 我直接俾大家睇。 我嘅能力都有限，我嘅能力都有限，但阿星你係咪有啲呼籲啊都？ 係啊，因為咧其實我。即係做咗咁多集啦，咁我見到有啲聽眾都反映啊，呢樣嘢其實、 即係差唔多啦，係咪覺得？ 唔係 乾啦，開始 唔係 要求大家幫幫手啊！ 唔係，我以為佢話做咗咁多啊，我都發覺自己唔啱做呢一行。 咁唔係，新一年唔好講啲咁嘅嘢。 我會努力進步嘅新一年。 公司要多謝你嘅， 因為咧我就見到有啲聽眾可能話呢樣嘢唔係幾啱佢，佢就想話有冇第二啲啊咁樣。咁我就歡迎聽眾喺面書專頁留言嘅時候咧，就話啊，你想要邊啲類型啊？即係可能話屋企用。 啊，又或者係出街用啊。咁我喺揾呢啲新嘅一啲特別嘅用品嘅時候咧，咁我都可以有個指標性啊。 即係譬如張傑同話，我想要啲同廚房有關嘅嘢，咁你就揾廚房裏邊需要出現嘅一啲新產品。 同美容有關嘅，咁你去揾美容嘅。 係啦，冇錯。 咁如果我成日好需要錢嘅，同錢有關，你有啲咩可以介紹？ 咁你翻工啦。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早上啊，新嘅一年咧，希望大家每样微小嘅嘢都顺顺利利，开开心心。 也不需刻画，我总有用处安排，能量澎湃，通通齐齐到放地安，能力崩坏，每度微小。 早上时间8:46啊，听紧有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小，室外气温而家系9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 回顾冇分大事还是小事，都可以重新细味。晨光第一线，2020年压轴呈现，在我们身边被遗忘的生活事回顾。 受到疫情影响，国际体坛都过咗一个复杂嘅2020年。多名运动员都曾经确诊，各项嘅体育项目以及咧联赛都停摆，更加有两名体坛巨星离开咗我哋。今年年初 ，NBA 湖人巨星高比拜仁因为直升机失事撞山，佢同女儿以及机上七个人全部都罹难。生前拥有五只冠军指环，而预留俾球迷嘅就系佢嘅黑曼巴精神。另外一位传奇巨星就系曾经带领阿根廷国家队，系1986年世界杯冠军嘅马勒多纳。他因为心脏病发逝世，终年60岁。还有一位意大利名宿罗斯亦都在今个月离世，终年64岁。1982年，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周对巴西的一战，由他大演帽子戏法以3-2胜出的。今年原本都是奥运年，正当大家等待的时候，亦都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在今年3月宣布需要延迟一年。有运动员表示迟了一年无缘奥运，又有运动员表示多一年时间准备。 东京奥委会方面，他们希望参赛的运动员可以豁免检疫，但是观众就未有定案了。2020年对于运动员都是艰难的一年，但是面对着艰难的同时，我们又会如何度过呢？系啦，我哋会如何度过呢？咁其实喺日本嘅体坛上面，今年咧最瞩目，当然咧就会系已经迟咗一年嘅东京奥运啦。咁可唔可以搞得成咧？到今时今日嚟讲咧，东京奥委会同埋国际奥会都系好有信心嘅。佢哋亦都话到咧，一定要搞得到啊，同埋系要系一个成功嘅奥运。咁当然如果从一个娱乐嘅事业嚟睇嘅话，我哋当然系希望佢亦都系做到啦，因为可以衍生出嚟嘅娱乐事业都好多，即系例如讲紧 Johnny 节目组嘅男。咁暫時都活動休止，都話咗咧會喺東京奧運嘅時候咧，咁叫做復一復出先嘅。 唞一唞啫，唞幾個月啫。喂，睇翻東京奧運個日程咧，如果冇事冇幹咧，咁原定嘅開幕日咧就係around 7月24號到啦。咁因為緊接就會有殘奧會嘅，咁8月25號就會開始啦。不過呢個都係嚟自東京奧運2020官網嘅一個提供啦。咁睇到呢一件事，我就作為一個體育迷啦，即系运动迷啦，咁我都想睇到东京奥运嘅。不过有好多选手朋友咧，又话啊，其实如果疫情都系咁严重，我都唔去比赛啦。咁 系啦。 咁但系有另一边嘅选手朋友或者呢个参与比赛者咧，就会觉得喂，我已经练咗四年啦，下年第五年， 而家练咗五年添啊， 练咗五年啦。咁正所谓五年磨一剑，咁尤其是剑击嗰啲朋友就系、是、喂，如果再褪多一年或者直情唔搞嘅话，下届奥运是完全冇佢份，因为佢已经超龄啦，同埋可能其他身体嘅質素亦都未必 afford 得到啦，咁样。咁即係特别一个我哋香港运动员譬如欧海纯咁样啦，咁你话今年都可以尾班车玩埋，咁但如果再等多四年，咁究竟又得唔得呢？ 对呀，如果等多四年嘅话呢，对佢哋嘅身体要求呢都会有更加严谨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哋当然呢，运动员自己係想喺奥运入面亮相，或者攞埋奖牌添啦，人生参加过几多个奥运啦，系咪先？好啦，咁啊，除咗奥运之外咧，咁啊睇到今年喺2020年上年度嘅时候啦，亚洲国家杯同埋奥运咧，亦都系相继延期。咁啊，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咧，咁啊差啲完成唔到比赛添啊！咁啊，最后咧仲要闭门比赛进行。咁啊，最后当然啦，利物浦咧就99分封王啊！咁啊，相隔30年之后咧，就再次夺得呢一个嘅锦标。咁啊，见到不过新一季咧，英超啦，咁啊亦都打出咗咧，就好多唔同嘅好睇波。嗱，例如有好多以前叫做中游或者下游嘅球队，爱华顿啊、修咸顿等等，亦都得到好嘅成绩。而且呢两队曾經亦都喺呢個英超榜嘅，即係叫做登上過第一名添啊！嚇，而家咧就愛華頓都係喺呢個中上游嘅位置嘅。 不過講英超咧，小白真係又要講翻疫情啊！你每講一樣嘢，我都會用疫情嚟講嘅咁樣，因為譬如呢個曼城咁樣啦，咁已經有啲球員確診啦，咁上一場聯賽熱刺亦都停擺咗啦，因為佢哋都有球員確診咗啦。咁究竟有冇機會禮拜六日進行嘅英超都會有所窒礙咧？咁賽會都有好多不確定性喺當中嘅。雖然頭先小白講到如火如荼，哇，又話有啲中游嘅球隊依家越打越好，或者有啲原先 Big Six 嘅球隊都打得好差，或者冇乜交到一啲戰績咁。但係即係調翻轉頭就係、是、你又會覺得究竟疫情會唔會都窒礙到英國方面嘅情況咧？咁樣都有所影響。 係啊，如果你話足球方面，除咗英超之外啦，咁歐洲有好多嘅，例如咧就係西甲啦。咁西甲皇家馬德里咧，亦都咧就係曾經咧就經歷過呢個十連勝，咁亦都咧就係提早封王添啊嚇。咁意大利祖雲達斯咧就實施咗咧九連冠。仲有咧就係法國嘅甲組足球聯賽咧，其實就係唯一一個咧就係歐洲嘅聯賽就係腰斬啊，因為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關係啊， 踢都費事踢， 踢都唔踢啦。咁聯賽咧就宣布當其時最好成績嘅巴黎聖日耳門咧，咁奪得呢個法甲嘅冠軍嘅。 係咁睇到球星方面都有啲確診咗啦，咁證明咧病毒係冇眼睛嘅，同埋另外咧就係病毒咧就唔會因為你身體強壯啊而唔揀你啦，譬如最身體質素最好嘅斯朗拿度都確診， 係啦。 譬如伊巴謙莫域 亦都係確診嘅。 你以為足球壇入邊嘅咩啊？呂布啊，戰神啊， 都一樣確診，咁你又會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啊，所以大家真係做多啲即係抗疫嘅工作啊，即係一路睇一啲體壇嘅回顧啦。即係譬如有啲朋友，喂，你哋一月一號做咩做回顧啊？咁可能有啲時區啊，仲係31號啊嘛。咁所以我哋都還可以有少少嘅契機原因做個回顧嘅。 係啊，嗱，另外如果你足球咧，繼續睇埋歐聯啦、啊，歐聯決賽咧，咁啊，巴黎聖日耳門就輸咗俾拜仁慕尼黑噶。如果而且上年咧，拜仁好嘢、啊，即係三冠王稱霸、啊。咁自己本身喺德國本土咧，亦都有兩個杯啦。咁亦都歐洲呢嘅方面，歐聯亦都攞咗呢一個嘅冠軍啦。咁其中嘅利雲道夫斯基咧，更加咧，喂、哎、好嘢、啊 嗯， 打低咗 C 朗同埋打低咗美斯呢個壟斷嘅局面啊。咁、 哦、 贏得呢一個咧就係世界足球先生。咁喺47場嘅比賽入面咧。就入咗55球波， 厲害 啊、成績啊梗係好啦。咁但如果你話轉會市場最矚目嘅咧，就係相信就係美斯啦。記唔記得美斯之前一段時間咧就話，喂轉會、哦，美斯開到聲就話唔想踢巴塞、哦。咁、 嗯、 不過咧就需要7億歐元嘅轉會費， 係 7億歐元啊嚇。咁、 嗯、 最後咧亦都咧就係決定咗留低嘅。咁、 嗯、 另外咧就係 呢啲唔嫁又嫁嘅故事。 係啊， 我哋睇大台咧好多嘅，舊時90年代、2000年頭嗰啲咧話轉會唔轉。跟住加碼，最後我都係心係娘家嘅咁樣。 而家咧就等睇下曼城會唔會哥迪奧拿即係叫做出得起錢啊，即係換翻阿美斯翻去啦，係啦。咁啊 NBA 方面咧，咁啊籃球就需要咧就去到呢一個奧蘭多體育城進行啦，大家都記得啦。咁啊最終湖人咧就以4-2擊敗咗咧就馬馬熱火，咁啊得到冠軍嘅。咁啊邊一個最有價值球員啦？ 係啊，應該係立方詹士啦， 肯定係佢添啊。咁至於網球咯，咁啊四大滿貫賽事咧只能夠咧就係完成。3個嘅啫，咁啊，温布頓咧就因為疫情就取消咗啦。 做 Covid 打到人啊，成為經典， 係啦， 打到斯斯冇錯，但係佢話佢無心嘅。 無心啊，佢都 say 咗 sorry 㗎啦，係咪先？咁啊，但係上年咧見到阿拿度咧喺法國網球公開賽咧，咁啊3-0打敗咗祖高域啦，奪得咗當其時第20次嘅大滿貫冠軍啊，即 係 追平咗費達拿呢個成績咧、 嗯， 都係非常非常之難得喎。 係嗱，講開呢啲成績咧，啱啱有一個新嘅成績又再刷新咗啦。咁啊，講緊咧就係 NBA 啊，第一個禮拜嘅收市啦。NBA 新嘅球季咧，星期一啊，咁啊第一週咧收市係理想啊 ，ESPN 啊 ，ABC 啊同埋。TNT 咧，截至啊12月22日咧至到25日第一 round 咧有340萬人睇啊嚇，聖誕大戰咧平均更加有283萬人睇啊，比咧上年同期咧升咗10%，咁啊應該大家都係留在家抗疫啊，咁啊叫做睇睇波啦，冇甩拖。另外一個咧就即係我同阿小伯都係車手嚟，但係我哋嗰種車手嘅級別咧太低啦， 係 我哋要講一位， 我哋車手嘅級別係安全駕駛級別， 有一位可能都好安全。不過佢咧真係快過風啊！35歲7屆 F1 世界冠軍咸美頓啊，喺英女王啊元旦日咧就受勳啊名單入邊咧就佢唔係一位車手咁簡單，佢一位爵士啊！ 哇， 爵士 呢啲叫加冠封爵噶嚇， 係啦咁啊！2008年咧首奪 F1 咧總冠軍之後咧就獲得呢個 MBE 嘅呢個黑帝啊！咸美頓咧就打破咗車神舒密加保持咗91個分站冠軍嘅紀錄啊，將紀錄咧改寫成為95個，哇，好厲害啊！咁、究竟咸美頓會唔會攞到100個分站嘅冠軍咧？ 期待啊嚇！ 到時可能可以10支香檳。 係啊。好啦，嗱，睇埋本港方面咯，喺2020年啦，咁啊港超聯多次停擺，咁啊好多球會其實失去咗嗰啲贊助商啦，咁啊搞到啲球員咧都有冇糧出嘅情況出現嚇，咁啊疫情年初就喺香港爆發，令到咧就賀歲杯啊取消，咁啊當其時康文署咧更加宣布咧，喂場地都要暫停開放，不過咧隔咗2個月之後咧又再重開，只不過。開咗之後又過咗2個星期，疫情咧又再嚴重翻，又要再宣布咧就停啦嚇。咁、上屆冠軍有和富大埔啊、飛馬、元朗啊、流浪宣布咧就喺呢一個下半季賽事咧、都唔玩啊，始終都係嗰啲受到即係經濟影響啊各樣嘢。咁仲有好多咧，就例如何詩蓓啊等等咧，亦都喺全世界方面咧得到幾好嘅成績、屢次咧就係刷出啊新嘅一個嘅亞洲紀錄啊， 厲害厲害。 咁令到如果佢話到啊喺東京奧運能夠亮相嘅話咧。 哇，喺真係又可以隨時有機會為香港人增光咯。 正所謂師培遊得快，一定冇古怪啊。 梗係啦， 因為好努力去練習噶嘛。喂，不過咧，嗱，睇下今年咧有冇兩個大型嘅賽事可以如常舉行啦。第一個就係、是全國馬拉松啊，即係揸馬啦，我哋俗稱嘅。第二咧就係、是、七人欖球啊，咁、我都好想睇到好多外隊啊，同埋好多外國女仔啊咁樣打扮。咁我哋又飲下啤酒睇下波，幾開心！我希望有嗰個畫面咋， 係啊， 可唔可以俾翻呢個畫面？ 可以啊，可以啊， 我想睇七人欖球賽啊， 同埋 中年我唔識睇，我都想睇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一月一日係一年嘅第一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364日，呢一日係一年嘅開始，亦稱為元旦。1999年1月1号，欧元作为数字货币开始发行。这日有11个成员国和3个主权国家正式采用欧元。2002年1月1号推出实体欧元纸币和硬币。推行欧元是为了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减少因跨境交易相关的成本和风险，促进欧洲经济增长、就业同埋方便比价。早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有人推崇单一欧洲货币嘅构思。2006年12月，共有6100亿欧元喺市面上流通，相当于8020亿美元。欧元流通嘅现金总值超过美元。一月一号出生嘅朋友系威权主义者，喜欢组织同埋建构事情，好学不倦。偏向正直，但是太重视荣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信心驾驭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不同的地方使用相同的货币，会令我们走得近了，还是只是数字游戏呢？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违反港区国安法，上个星期获得高等法院原讼庭批准保释，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终审法院寻日批出上诉许可，有待2月1号处理，同时应控方要求颁下临时羁押令，黎智英相隔8日之后需要再度还押。法庭指出，涉及保释条件的港区国安法42条有争辩空间，并且基于控方忧虑，因此按照原审总裁判官的决定，将黎智英还押至到保释上诉开审。今次上诉许可申请是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仪和张举能审理。信报的报道，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扩大强制检测范围，将超过40幢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名单。不少疫下居民昨日冒住寒冷天气到附近采样站排队检测，在污水样本持续呈阳性，并在昨日出现首宗个案的彩云二村启辉楼，有居民批评采样站的开放时间未能够便利居民，要求延长服务时间。有检测承办商说，已经动用过百人手为疫下居民检测，如果有更多疫下纳入强检，人手会非常紧张，希望政府派员协助为居民登记等工作。文汇报报道。 明报的报道，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拆毁事件受到公众关注，社会亦都系关注到政府喺2007年因为中环填海计划而清拆嘅皇后码头，至今未有按照承诺重置。发展局回复查询嘅时候，首次披露正系探讨喺另外一个海滨位置重置皇后码头，并且恢复码头功能。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话，政府仍未有时间表同埋计划去重置码头。形容当局至今仍然游紧花园，他认为最理想始终是原址重置。明报的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踏入2021年，但是并非所有事物都可以跨年。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新一年的大壮开咪，早晨大壮咪。 早晨芭比，依今日元旦喎，2021年嘅1月1日，咁啊有句老话就话咧，一元复始就万象更新，咁希望咧新嘅一年有新嘅气象啦吓。以前旧年啊啲唔好嘅嘢咧就唔好再出现啦。 嗯哼，不过新嘅一年咧，大家最唔想更新嘅咧就系嗰啲确诊数字啊。 当然啦，吓即系外国哎呀徒弟成日啲英文人中意用嘅字就系 cliche 啊嘛，师傅。咁我就话阿徒弟吓、新嘅嘢系咪一定好咧？咁新冠病毒啊，梗系唔一定好啦。但系其他嘅新嘅概念啊、新思维咧，咁啊社会就系与时并进啦，咁啊会系好事啦。 系 今日点啊？今日我哋系咪回顾下咧？ 系啊，讲翻2020年啊， 系咯，法庭有乜啊大嘅啊，就瞩目啲嘅事件案件系嘛？ 嗯哼， 咁啊，如果你话系民事嘅方面，咪啊喜剧之王啊，俾啊呢、這个千金小姐追钱咯。 嗯，呢、這个大家都仲系好记忆犹新啊。 系咯。咁、刑事嘅方面呢、其实咁讲刑事案呢好多时就要开庭㗎嘛。咁、法庭呢去年有一段都唔係短嘅时间呢唔知点解叫停摆喎、即係唔係叫停工、停休业。咁、搞到有啲行家呢、走出去同啲传媒呢就诉苦添咁样。都算係大件事啦真係、人哋呀手停口停啫呢、一行唔知咪口停。口停咧，真系 咁都要揾啲嘢做下、 不过唔紧要啦，而家法庭咧有晒呢啲咁嘅透明嘅幕帐啦，呢啲咁啊，似乎好似啲银行咁嘅样咧，就大家似乎放心可以继续啦。 系 咁，如果你话睇翻旧年啊，除咗法庭唔开嗰段时间咧，其他有营业嘅日子咧，最多嘅案件似乎都系嗰啲社会运动咧遗留落嚟嗰啲后遗症啦。 系啊，好似 keep 住即系见到啲新闻纸都有报道相关嘅一啲审讯。 系啊，唔系啲啲都月月都有噶啦。咁啊，里边如果可能咧，打个譬如你话一个 tag 咧吓，写住话咩藏有攻击性武器啊，咁啊脱罪啊、定罪啊、判刑判监咧，啊或者系啲燃烧弹呢啲咧，都系好多弹噶啦，都留意到咧，有啲真系新啦，新嘅案件啊，或者有啲罪行嘅种类咧出现咗嘅， 系 啊，譬如违反呢个蒙面法啦，违反呢个限聚令啦，仲有违反嗰只叫隔离令喎，即系话剪咗手带啊，好曳啊，跑咗出街咁样。咁以前咧早几年有限奶令啦，咁而家就淡出咗啦，系嘛，系咪飞天飞欧？ 好似冇乜听过呢三个字咯，已经。 你供应充足啦嘛，相信系吓。隔离令咧就唔系睇少啊，真系以为咧就系行出街买下嘢，咁原来咧即时监禁嘅，而且个监期都唔系短啊，分分钟咧判几个月添啊，有啲咁啊仲重过咧吓，即系有啲其他嘅刑事罪行添嘅，咩非礼啊、填报盗窃咁嘅样，咁啊希望啲人咧尽量守法啦吓。 系 啊，相对呢啲咁嘅刑事案件咧就叫轻啲啦吓。如果我哋系有个所谓 descending order 咪，由最重开始讲咧， 一路排落嚟， 新升头即系唔怕大家利是讲下人命伤亡啦，咁呢个 homicide 即系台湾亦叫他杀啦，系啦，咁就谋杀啊更加严重啦吓，谋杀案啊，当然啲人都仲要记忆犹新，就系、港大嗰个机械工程系啊副教授咧，张其中嗰、个啊杀咗妻子啦。咁啊，会记得佢当时咧系不认罪啦，佢抗辩嘅理由咧就好似啲人打麻雀咁样，咩叫叫两飞啊？咁一方面咧就话佢可能咧系神志失常啊，咁啊，即使唔系嘅话咧，亦都可能当其时咧遭到嗰、个妻子挑衅咧，就导致失控咁。咁似乎咧两飞都叫唔到啦，因为陪审团咧两都唔接纳，咁啊5-2咧就裁定佢咧罪成。咁要终身监禁啦。咁另外一种谋杀案呢就係亦都係斩情嘅。都係读好多书个工程师喺巴士上面呢 就是可能是心理压力啦，咁啊情杀案啦，杀咗嗰个前度嘅女朋友，咁啊斩咗好多刀，咁就审咗37日，咁啊陪审团咧七名陪审员用咗7个钟头咧，结果就7-0咧判佢有罪，真系。冥冥中咧，真系小心啲啦吓， 都唔系小心啲啊，系真系要克制啲啊，真 系系咯，咁啊唯有咁讲啦。咁就另外咧，就即使唔系谋杀咧，我哋留意到啲误杀案啦，咁就系之前一单 DR 嘅美容中心啦吓，咁里边咧嗰个首被告本来一早就判咗有罪啦，咁但系其中一个医生咧，阿麦运玲咧，就因为嗰个误杀罪咧。较早前的审讯陪审团不可以定到一个有效的裁决，于是要重审。今次呢就是7-0判决误杀罪成立，亦都是判了监的。除了他杀案之外呢，还有一些叫性罪行，有个货车司机，就是因为侵犯个亲女成12年呢，就判了17.5年的监禁，都可谓是刑罪之下这样的刑期呢，都是开埠来都是相当高的了。咁另外仲有3个警员啦，喺个医院里边打个60岁嘅被告人啦，咁俾闭路电视影到啦，就仲有嗰啲骗案啦，譬如阿张振远啦，佢因为呢个系串谋诈骗罪咧，呃呢个证监啦，咁啊两条罪成咧就判咗4年监禁啦，仲有呢个曹贵子啊、康宏国际嗰啲咧，串谋诈骗咧虽然系脱咗罪。不过而家律政司咧就系话正上诉，咁我哋今年咧睇睇佢呢个发展系点啦。咁另外一啲系同政治少少关系啦吓，咁有啲私人检控啦吓，以往就冇咁多噶嘛。咁但系今年有几单咧都系律政司咧介入同埋撤控咧，又惹起啲议论咧。咁啊最惹起议论啊，当然就系国安法嘅制定啦，即系利用呢个基本法嘅第3附表咧，系将佢引入嚟香港咧，咁亦都开始咗有呢啲检控啦。咁但系仲系未正式话系有审讯嘅，可能嚟紧今年咧就会有噶啦。咁但系观物论点咧，我哋希望嗰个司法制度咧，同埋司法系统咧，系保持咧系正常自主运作嘅。巴别记唔记得旧年元旦咧发生过咩事咧？ 梗系有啲大规模嘅游行啦。 系咯，咁咧就系个民阵游行之后咧。就在高等法院出面呢就涂鸦。 这个我都仲好记得啊。 是咯，咁所以呢就两个律师工会呢都系谴责嘅。咁希望呢今年啲人就冷静啲啦咁样。亦都最近呢就司法机构呢叫做第4度发表声明呢，就话强调佢哋任命啲法官呢系符合基本法同埋相关规定嘅。咁希望四面各方呢就唔好即系随便批评啲法官啦。去年就已经法官的名字啊、照片，我想出镜率咧系咁多年来最高噶啦，已经呢样嘢咧就系、是、对于个司法制度嚟讲咧，司法独立嚟讲咧，未必系完全好事嚟嘅、大家留一留手啦。头先都讲到好快嘅咧，就讲、到明咧就系、是、快速手话，咁案件众多咧就恕难咧尽录啊。咁啊，当然啦，就系、是、始终咧案件多就唔代表咧嗰个社会咧系和平嘅咁即係醫生咁啦，都叫大家盡量健康啲啦。 係 啊，有案件當然我哋先有得交租。 真係好矛盾嘅啫， 講笑嘅啫。係。 咁我哋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喎。 下週再會啦。 好啦，唔該曬啦，小威。 唔該 ，Bobby。 林威有乜嘢説話想同2020年講啊？ 我2020年嘅座右銘係知足常樂。每一日翻到屋企，见到一家人齐齐整整、平平安安，即使系平淡咁过日子，我都心满意足啦。Happy New Year, baby！ 一齐同2020讲再见。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而家系环保嘅年代。3D 打印行业都出现了利用回收胶料制作的物料。最近有 3D 公司由公众收集回来的胶料碎片制造出一卷卷的 3D 打印胶丝。这些 3D 打印物料和其他制造商的产品没有明显的分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可以持续性生产，最重要是可以生产的同时一样可以注重环保。大家听多一件事旁下身吧。 晨光 Monica。 新年快乐啊！嚟到我哋咧就系2021年嘅1月1号嘅时候，电话侧边喺我哋晨哥 Morning Call 入边咧有个赵太喺度啊，赵太新年快乐！ 哎，新年快乐！ 你好啊，喂，新嘅一年，哎，身体健康最紧要啊！你啊作为第一个咧喺我哋晨哥 Morning Call 2021年咧点唱喎，咁啊有啲乜嘢？ 好开心啊！ 有啲咩祝福先系我啊？够开心啦！有啲咩祝福啊？祝福俾边位啊？ 祝福俾我澳洲个叔仔，佢系12月30号生日嘅，我补祝佢咯。 啱啱过咗星期三嗰日就生日。 系啊系啊系啊。 哦，好补祝生日啊，好啊。 希望佢身体健康啦，一家人都生活愉快啦，同埋澳洲嗰边嘅疫情其实都几严重嘅，佢哋要成日留喺屋企咧，即系封锁唔俾出街咧，咁成几个月噶啦。 咁有冇多啲咧？即系send一啲短信啊，或者同佢视像对话，互相问候一下先。 有啊，朝朝都同佢 send 一张早晨嘅图片啊，咁大家知道嘅，即系来往，咁即系知道大家都身体健康咯。 呢啲非常之好啊，即系虽然有个距离喺度，不过咧科技都好，科技令到我哋咧将人与人之间距离拉近咗，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咁啊，除咗叔仔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点唱咧？ 我希望香港啊，嗰啲疫情都快啲过啦，同埋祝大家每个人都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咁2021年。之后的疫情快啲走，咁大家开开心心咁生活啦。 好啊好啊，最好啊，疫情即刻消失添啊吓！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嘅电话，赵太，多谢晒， 拜拜，拜拜。 新年快乐啊 ，Kason！ 新年快乐啊 ，Kason！ 新年快乐啊！喂，有个男嘅系边个啊？ 小白啊！ 小白喺度咯， 喂，小白，哇，真系嗱，老老实实啦，1月1号嘅晨光第一线咧，我有阴影嘅。 点解啊？ 系咯。 系啊，嗱，你以前咧，我今朝早咧揿翻咧，即系见到啊，即系10年前咧，个31号咧，我哋又喺呢一个时代广场嗰度咧 countdown 咁样啊。咁你知 countdown 完之后咧，又会去饮下嘢咁样。我就系咧，唔知几多年前嘅1月1号晨光第一线咧， 冇瞓过觉。 7点唔系啊，7点嘅时候咧，突然间咧， 冷醒嘅电话咧，阿彭先生就话：Cousin 你喺边度？ 我以为你冇瞓过觉踩通顶， 我应该六点半翻去嘅，因为我请咗假咧。哇，即系啊，我几乎着，不过我又冇着睡衣瞓嘅，所以冇着睡衣翻工咯。总之就系好惹气啊！ 好彩有彭城顶住咋， 一千零一次， 冇嘢嘅，冇嘢嘅。 系啊，系啊，咁啊真系好惊啊！但系今日咧就讲翻啊，今晚八点有咩好节目咧？就系呢个讲食力啊！啱，大家咧就可以咧。睇下新年嘅時候咧，佢哋又會煮啲乜嘢？亦都係同呢一個時事有關嘅嘢啦。咁去到呢個日常八點半咧，就係、是、有一個環節叫醫家講你知嘅。咁啊，醫咧就係、是、醫生個醫喎嚇。咁咧，我一年五集嘅醫家講你知咧，今次咧講下咧。脑神经啊，即系通常咧，你一讲嗰啲做拍戏啊，那个医生好劲咧，就话佢脑神经专科啊嘛，系嘛？但系人个脑咧就复杂过宇宙啊咁样。咁好啦，咁有一种咧病咧，有一个咧就系、是、以前咧就被忽略咗嘅，叫做咧神经监测技术啊。 哇，咩嚟噶？ 系啦。系啦，冇错。而家几乎咧所有嘅脑部手术咧都会用呢个神经监测技术。我唔系好知啊。即系从个名字听下咧，即系会唔会话喂，以前咪成日要测住咧，你嗰啲脑神经咧边一忽唔觉得啊，割咗之后又影响你边一忽啊咁样嘅。咁、 哦、 我又唔知同呢样嘢有冇关系啦。咁所以咧就可以睇睇啊吓。 好， 咁好啦，跟住咧亦都系咧同一啲医学有关的。去到呢一个咧晚上嘅九点半咧，零距离科学咧有一个叫自我改造啊。咁有一个咧叫彼得史葛莫摩。根博士咧，就同埋一班医生啊、科学家啊、工程师咧，就组成咗个跨国小组，用咗18个月时间咧，就系、是、去记录咧一个人嘅改造技术。咁佢系啦，咁我咧就喺 系改造人定系改造咩咧？呢、這个 改造一个唔系，因为我见到一个人咧，佢就要坐住个轮椅咧，即系有啲似啊霍金咁样嘅， 系 即系系好不良于行啊。等等嘅嘢，即係嗰個輪椅前面要夾住一個電腦喺度俾佢用咁樣。咁咧就而家咧嗰個手術咧就係、是、咧，包括有啲根治性嘅手術啦，好似話佢患咗啲癌症嘅。咁你亦都係咧有人工智能電腦啦，同埋機械人科技，目的咧就係要延長呢個彼得嘅生命同埋改善佢生活啊。啊，即係會唔會咧就係整咗一個咧？左眼右手同雙腳都與眾不同嘅$6 million down man 出嚟， 鋼之煉金術師咁樣喎。 係啊，嚇我你大家唔同年代嚇，我講嗰啲係鋼之金剛，你講咩鋼之煉金術師 嗰啲嘢？都係差唔多嘢嚟嘅啫， 係嘛？係好啦，咁另外咧就去到呢一個咧午夜廣場真係有科學啊！我咧就一定要睇啦。阿 Kitty 咧都可能要啊，小白就唔知啦。 嚇咩嚟㗎？ 就係講下啲嘢。佢咧就真系科学咧个题目叫咖啡 free can buy 啊， 哦饮咖啡系啦， 我哋每一日咧就好习惯饮咖啡，同埋饮咖啡好衰嘅，即系越饮越多，当水咁饮。 系啊，同埋咧真系唔饮唔精神咁噶。 系咧，咁啊究竟呢个诶，我哋可唔可以空肚饮咖啡嘅咧？ 诶、哎，我好想知道，因为而家系我每日都做紧嘅动作。 乜唔得嘅咩？ 冇错啦。咁啊，混合咧，有啲咧就加啲酒落去啊，啊，啲咩爱尔兰咖啡啊咁样啊。究竟咖啡对我哋脑部有咩影响啦？今晚可以由成班科学家咧一齐研究下啦。 好，唔该，嘉诚，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终审法院批准律政司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保释案提出的上诉许可，黎智英要即时还押至二月初再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法庭在一般刑事案件考虑是否批准被告保释的时候，主要考虑被告会否有机会弃保潜逃、干扰证人或销毁证据和会否再犯。不过涉及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就涉及多一个要求，就是法庭要信纳被告保释期间不会再犯香港国安法，而有关的举证责任就由控方转移到辩方。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犯了国安法的人并非一定不可以保释，

所以呢个 B B 咁识拣，拣做元旦 B B 真系抵锡啦。每逢有记者报道，指定内容必定系呢个系第几胎啊？其实问嚟都多余嘅，第几胎关乜嘢事呢？即系如果系第一胎就话你真系劲啦，一生就系个元旦 B B。如果系第二胎就话有冇俾你凑到个好字？如果系第三胎就话啦，你系咪香港人嚟噶？而家边有人生咁多 B B？ 冇意思嘅问题都唔知问嚟做乜？讲开香港人，近呢几年多咗一样嘢写添，父母系香港人还是系内地人？然后一众虚拟世界嘅人民对嚟自唔同地方嘅父母又会有唔同嘅评论方法。所以如果父母唔系香港人而喺香港生小朋友，未必会得到预期嘅祝福。如果呢对父母系外国人又冇事㗎喎。呢个现象真系唔知点解释。至于父母嘅指定题目就系、是、你对呢个元旦 BB 有乜嘢期望啊？指定答案必定系我想佢开开心心成长就得㗎啦。其实我真係好想问呢啲父母，你哋嘅要求真係咁简单？如果呢个小朋友喺佢嘅成长阶段里面成日考试考第尾，科科唔合格，小学毕唔到业，大个冇嘢做，几廿岁仲要问你攞钱，但係佢个人真係好开心喎。作为呢个元旦 BB 嘅父母，应该可以有啲乜嘢反应呢？佢真係做咗你嘅期望㗎啦。你想佢开开心心成长就得㗎嘛，佢未开开心心成长囉。所以其他嘢你唔可以要求咁多㗎啦。说到底，你哋系咪真係对佢期望咁低？有乜嘢期望一次过讲晒佢，免得喺呢个 BB 嘅成长阶段越嚟越觉得父母对自己嘅期望越嚟越高。唔好阴啲阴啲，每日加啲。父母对自己仔女嘅期望真系几高嘅，出世已经要拣啱时辰，赢在起跑线，真系几有面。当大家为呢个元旦 B B 送上祝福嘅同时，有冇谂过成为全年最后出世嗰个 B B 谂紧啲乜嘢呢？佢只系早咗少少嚟到呢个世界，得到嘅待遇差咁远嘅。大人嘅世界里边唔系成日话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咩？我諗住早啲嚟到呢个世界可以快人一步，理想达到㗎嘛。点解嚟早咗个世界反而唔同咗？佢嘅父母可能会话啦，衰仔，你真係揀唔啱时辰出世，迟多两秒你咪系元旦 BB 囉，赶住出嚟把鬼。如果成为元旦第二个出世嘅 BB， 佢嘅父母可能又会话，衰仔，你早两秒出世咪好囉，一出世就執书。早一秒迟一秒得到的待遇都是不同，时间掌握真是很重要。一年365日都有 BB 出世，所以公平一点，不要只是报道元旦 BB， 免得其他 BB 一来到这个世界就问他们的父母，为什么访问他不访问我呢？这个世界真是不公平了。如果我哋真係想有一个公平嘅世界，就由唔好报道元旦 BB 呢件事开始。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旁人仍痴痴话我愿意太深近事，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飞将移共我常在那天上漫游，要用笑做个大门口，打开天上月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 流水般，就以十八与星做伴，没有别人来我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心更事，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香港电台 渔农自然护理处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 崔神厨房之本地农场试下先， 不同的地方可以种植出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食材可以烹调出不同的菜式， 所以想煮一味好餸，先要由拣选食材开始。 今次试下台式三杯金蚝， 一起来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朝早啊，我找到咧你好欢喜嘅一位嘉宾、啊。 系咩啊？正所谓一生总要蚝一次。 冇错啦，就系、是、做蚝嘅朋友啊，系嚟自陈长记嘅陈小姐啊，咁啊专做咧呢一个金蚝啦，同埋蚝豉嘅。咁、哦、我知道阿欧你好中意食蚝啦，咁所以今日特登咧就请咗阿陈小姐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嘅。 你好啊，陈小姐。 Hello， 陈小姐。 Hello， 早晨。 喂，陈小姐，我想话嗱，你铺头就有个陈字啦，系咪都系即系一代传一代 家族生意？ 你已经系第三代嘅掌门人。女掌门咁样啦， 都唔系掌门人嘅，都系学紧嘢，即系系啦，我啲工价就应该同我上一辈争好远嘅 ，OK， 系，咁但系我想话都系一代传一代嘅，你呢、這个叫做养蚝嘅工业啦，可以咁样讲系咪啊？ 系啊系啊，都系家族生意啦。 系咁啊，哇！十一月尾啊，蚝季啦，无论系生蚝以至系金蚝，我都知道嘅。正所谓系冬天咧就系、是、食蚝嘅好时机啦。咁、见到咧胀卜卜嘅金蚝啊吓，咁黄金颜色咧就觉得好正。喂，不如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下，喂，究竟啊？點樣啊可以揀金蠔啦，同埋你哋平時係點樣將嗰啲啊譬如嗰啲生蠔點樣可以製作成為金蠔嘅呢，講一講個流程嚟聽下先。 好，冇問題啦。其實如果蠔呢就我哋主要分為金蠔同埋蠔豉，如果你市面上見到即係個製成品啦。金蠔呢其實就係由一塊鮮蠔真係喺個殼度開咗出嚟之後呢、就洗洗佢，跟住呢就乜嘢都唔使添加㗎啦，就將佢放喺個網度。跟住咧就用太阳啊，用海风吹干晒滞，跟住晒两三日到咧就变成金蚝，跟住再晒多一个星期到咧，其实佢越晒越深色嘅，会由一个奶白色变成一个金黄色，跟住变到咧喂黄黄啡啡咁样，就系金蚝去到蚝豉个过程咯。 哦，即系话其实唔系关佢个大细事，我仲以为咧蚝豉就系细只咪蚝豉咯，大只咪金蚝咯，咁原来一路晒到佢干嘅时候，就会慢慢变咗蚝豉噶啦。 冇错，干湿 吸道的問題嚟嘅，其實。 咁、嗯、啊， 點解會金毫係即係其實金毫嗰個特性就係 in between 毫子同埋仙毫之間，咁佢咧就會有毫子嘅濃味，又有咧呢、這個新鮮生蠔嘅鮮味，咁咧其實佢咧就適合愛嚟煎香嚟食。 咁、啊、 煎完之後咧就外脆內軟，咁又有好多人咧其實唔係好食慣蠔豉嘅濃味，但係食到金蠔，因為佢覺得有陣鮮味，裡面咧又好 juicy， 外面又脆卜卜咁樣。 因為蠔豉咧個咬落去咧係個嚼口勁啲嘅， 咁 金係啦，金蠔咧就會即係好似脹卜卜啲咯。係 啊，同埋咬入去咧仲有少少，如果靚嘅金蠔咬落去咧仲有少少汁啦，蠔汁啦滲出嚟啊，咁啊有啲 juicy 嘅感覺， 正啊， 節日必備啊，梗係 啦。不過我又想問下陳小姐啦，即係今日既然同你傾偈咧，梗係要攞翻少少 tips 噶啦。我相信，譬如過年咧，就特別多人會買蠔豉啊、金蠔啊，好意頭啊嘛。 嗯， 係 點樣揀咧？即係點樣為之靚？係咪真係要擺埋個鼻嗰度聞下，定係睇佢嘅色澤已經知嘅咧？ 嗱，其實咧睇色澤可以分到嘅。我哋其實買金蠔咧，你由留一日，我哋買當季貨真係、 嗯。 其實市面上咧，你會好多，但係點解夏天都會有金蠔有蠔豉賣？其實咧，多數都係叫雜年貨。如果雜年貨你識睇嘅時候，尤其是係金蠔，你會見到佢個色澤咧，就係、是、變咗咧，好似係有啲好黃啊，嗰、那個黃咧係好似啲顏色咁樣嘅黃，枯葉咁嘅黃咧。其實呢啲咧係可能係對上一年、對上一季嘅貨。就達到今年買、oh. 我哋行內我哋叫做泛黃啊。咁、 mm. 其實如果我哋自己曬製個，多數咧即係曬咗兩日之後咧，其實就要 frozen 佢噶啦。你喺嗰、那個你望揀嘅時候，你見到隻蠔咧要飽滿啦。 嗯、mm. ， 其實你反咗去背脊咧，你望一望會出現有少少格仔嘅。 係。 咩嘅？點解會有格仔咧？就其實咧，我哋即係一隻新鮮嘅蠔嘅時候咧，開完出嚟佢你係濕噶嘛，曬嗰陣時咧，其實第一轉咧一定黐網嘅。 嗯、mm.。 咁你黐住個網嘅時候，你會見到有網格嘅。有啲人就話啊，你會唔會啲蠔有冇出過油㗎？出過蠔油咁。如果咧喺曬之前咧就煮過拖一拖水嘅話，咁佢咪漲咯？你知煮蠔即一煮佢會漲㗎嘛。咁、 嗯、 你就再放落個網度曬咧，就唔會有呢個網格嘅。嗰啲就唔係生曬嘅蠔豉嚟㗎啦，生曬濕蠔蠔豉咁樣咯。 即係聽短短幾分鐘咧，已經領略到啊！啊，究竟金蠔當中嘅奧義係啲乜嘢啦？ 係啊，咁啊，同埋咧，我喺阿陳小姐即係公司嗰個網頁嗰度咧，見到非常之貼心，因為佢咧成日都 upload 唔同嘅整法啦，即係到底金蠔啊、蠔豉可以點做咧？又可以煲湯啊，又可以做生菜包啊，又當然亦都可以姜葱鬱啊等等啦。 點解我睇唔到？我淨係睇到多謝惠顧啊，冬至快樂咁樣。 咩人睇咩嘢咧？我中意煮嘢食就睇到嗰啲咯，係啊，你 我中意買嘢啊， 你中意買嘢就睇到幾多錢。 落客 order 哇！咁啊，今个早上咧就学识咗，喂，究竟金蠔嘅制作过程系点咧？又点样拣金蠔咧？咁样吓，咁啊，非常多谢嚟自啊陈 昌 基 嘅 陈 小 姐啊！咁啊，祝你咧新年快乐先啦，好唔 好啊？多谢晒，多谢晒， 多谢晒， 大家身体健康。 好，大家咁啊， 大家咁啊，多谢， 拜 拜。 中国今次咧，我就攞咗陈小姐嘅一啲金蚝啦，就嚟试咗整呢一个台式三杯金蚝。 点样整法咧？ 咁其实咧就搵啲尖椒啦，咁、切细粒咗佢啦，咁着重咧就系嗰啲配料啊，又有九层塔啦，咁亦都有啲蒜啦，咁样咧就炒香佢，少少辣椒啊咁样。 但你咁样整法唔惊抢咗金蚝嘅味道咩？ 冇嘢可以抢到金蚝嘅味 道。点解咁有信心咧？ 因为咧，其实点解我会有呢个做法咧？就系、是、其实我喺陈小姐自己嗰个网站嗰度咧，佢、都有分享好多食蚝豉啊或者金蠔的做法嘅，咁其中呢一個咧就幾吸到我嘅眼球啊！我就望落去嗰啲材料咧，就已經覺得咦幾鮮香味喎、咁樣，因為佢當中又有一啲葱啊，有啲薑片啊，有一啲乾葱頭啊，有啲尖椒啊咁樣啦。我自己就中意呢啲香口嘢嘅。 嗱，咁首先咧，即係我係有幸今次可以試食到呢一個台式三杯金蠔、 你真係有幸，我第一次咁樣整法。 如果你用蜜糖去燒咧，咁呢種係一種食法啦，但系如果以送饭嚟讲咧，就用呢一个台式三杯金蚝嘅煮法咧、会偏向于啱嘴型啲啊。 系，我反而觉得佢啲配菜咧、就吸咗一啲蚝嘅鲜味添啊，即系头先讲到有啲尖椒啦，咁啊嗰啲九层塔，其实我自己就好中意九层塔嗰种香味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反而咧佢哋两个系相辅相成嘅。 正话打趣咁讲啦，即系会唔会喂太多配料，啲味咁抢嘅时候，会唔会冇咗蚝嘅味道咧？ 即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完全唔會啊。嗱、 嗯， 有啲人咧就會喜歡食蠔嘅鮮味，又或者叫做多啲腥味添嘅。有啲人咧就好怕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保留翻少少腥腥地嘅味咧、 嗯， 就是、最好嘅。 係， 不能太多，亦不能太少。今次用呢個做法咧，其他嘅配菜咧啱啱好。遮蓋咗一部分， 嗯、 但係咧亦唔會話遮曬， 係， 亦咪調翻轉頭喎，嗰啲配菜咧又突顯翻嗰啲腥味喎， 係啊， 咁變咗食落去嘅時候，哇，嗰、那個味道咧好有層次啊， 嗯， 最緊要係個口感， 係， 如果用蠔豉就偏乾， 係， 金蠔就啱啱好， 講到尾最緊要就係隻蠔夠新鮮咯。咁等我喺度重复多一次，今次呢一个台式三杯金蚝所用嘅材料啦。主角当然有金蚝十二只，另外配料咧就包括有姜片、青葱、蒜片、尖椒、九层塔。调味料咧就包括有少少嘅绍兴酒、黑醋、老抽、砂糖同埋水。最后提提大家，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又嚟啦！今年因应疫情的关系改为网上举行，有兴趣的可以上回去网站www.farmfesthk.com 上去了解多啲啦。 系，即系好似好吸引 啊！系啊，同埋咧，即系天气冻咧，就会好想食嘢啊嘛。 嗯， 呢、這个金蚝咧香喷喷，最好就系捞饭。 喂，下次会唔会整埋嗰个啊蜜糖烧嗰个啊？ 蜜糖烧我觉得 OK 啊、嗯，我应该孤注一掷咗今次，我将所有蚝怼晒落去。系啦、啊，总之分两味啦， 系啊，唔紧要，唔紧要，仲有机会噶嘛。 系、嗯、过年嘅时候咯。 啊，咁啊，当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嚟紧呢几个礼拜，每逢星期五咧都有一个叫做啊。本地農場試下先嘅 special， 咁、啊、我覺得好開心嘅，因為咧、嗯、原來即係透過呢啲訪問咧，可以同到本地一啲經營農場嘅朋友啦，即係農業又好啦，漁業又好啦，咁可以知道好多喺香港做呢一啲行業嘅朋友仔咧、嗯，哦原來佢哋種菜啊或者養魚咧，都即係有好多故事可以分享嘅、 嗯。 有時候譬如你好簡單去街市買條魚或者買棵菜啦，咁啊同過佢哋傾偈先知道，原來我哋。平时咁简单去做嘅一个举动、 嗯、 可能嗰条鱼养九个月或者养一年，咁你以为哦咁啊买条鱼翻嚟蒸啦咁样，原来其实当中佢哋花咗好多心机、心血去到养同埋去到种嗰样嘢出嚟咯，所以食嘅时候真系要好珍惜啊！ 你呢啲说话同嗰啲小朋友讲就啱啦，唔好嘥嘢啊！一粒米都食咗佢又唔好嘥嘢啊！ 系啊，同佢哋倾完偈之后，再巩固咗我呢个信念。 当然啦， 系啊， 咁啊系一月一号啊，咁啊一年嘅开始咧，咁啊再同大家讲一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最紧要今年系身体健康啦，当然系咁多位。好啦，咁嚟紧咧，每一年咧一月一号都有一个新年嘅期望，或者一个目标咁样噶嘛。咁阵间十点三左右咧，大家不妨喺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睇睇咧。咁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团队都有一个关于新年目标嘅一个短片咧。 我想问下钟哥，你嘅新年目标系为晨光第一线拍几多条片咧？自从我哋有呢个新团队之后咧，我发现好多片出咗、啊， 好中意拍嘢， 系啊，好中意拍嘢、啊，咁我都好中意拍片嘅、啊，即系被拍， 被拍咁样，咁啊睇下大家反应点样啊？如果大家反应系都想睇多啲嘅，当然陆续有嚟啦，不设上限。 系， 亦都没有下限咁样。 咁多谂头咩？ 唔系咁呢样嘢，即系见到嘢就想影低， 就想影低， 就想影低佢嘅。 系咁啊！今次呢一条片咧、嗯、都好啱一月一号大家睇下，因为我哋、嗯、即系里面嘅一个idea 都系讲规划嘅，系、 嗯、 啦，即系每一年嘅新开始，大家都会做好多嘅 planning 啦。咁、嗯、到底？planning 其實係咩意思咧？ 係啦，咁大家不妨喺呢一個嘅十點三左右咧，去二台嘅面書專頁望一望咧。咁你嚟緊少少咧，就係咁。其實我哋自己本身，我哋呢五個啊，即係梁榮忠、崔傑彤、阿歐、林慧同埋白如兔，我哋可能自己都會有一啲諗法。咁、 嗯、 可能喺新年嘅第一集裏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點樣睇2020或者2021咧。 是我哋会回顾过去、嗯、展望将来，咁唔知道我哋嘅心声同大家相唔相同啦。不过我諗大家想嘅一样嘢都係疫症快啲过去， 係、啊、 我哋嘅共同愿望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每逢一月一号都会为自己定返个新年计划。今年你想点呢？ 2020年我学识了四个字， 就是逆向思维。疫情那个逆啊，年头到年尾，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跟疫情搏斗，无论是生活、工作、社交，都跟以前越来越有距离，所有东西好像都因为疫情改变了。2020年我第一次尝试在家工作，打电话回来做晨光第一线。2020年我第一次经历学费照交，但个女儿就自己搞。2020年我大半年都没有出过街吃饭，大半年都没有见过班老友，大半年都没有机会见在家的老人家。不过踏入2021年，我依然希望自己可以逆向思维，是逆转那个逆啊。我总相信跌到落谷底就一定会弹翻起身。我信自己，我可以，你都一样可以。 新年新希望，我希望2021年实现三个愿望。第一就梗係可以除低口罩，同成班朋友屋企人想去边就去边，最紧要就係个个身体健康。另外就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好多人经济都面对住难关，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搵到新嘅方向。最后就係唔好忘记我哋今年学到嘅嘢，多啲陪伴屋企人，要记住爱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发挥最大嘅力量。2021年我哋香港人一定得㗎。 要回顾2020年，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自己的手提电话，看下个相片簿。过去的这一年，我影了些什么照片，见过些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呢？我发现一月中打后，很多照片我都是戴着口罩的。跟大家一样，过去这一年，疫症对于我工作啊、社交啊、生活上的小细节都起了很多的影响，起了很多的变化。好希望随住2020年嘅过去，唔开心嘅事同埋疫症都会过去。不过我更加希望就係喺过去呢一年我学到嘅、体会到嘅，能够深深咁自己好好记住，带到去以后嘅日子。唔好因为疫症过咗去，或者唔好因为时间过咗去，就唔记得咗过去呢一年我好深刻去学到嘅嘢。而与其奢望明天会更好，我觉得不如自己想多些办法令到自己更加强大。在这里我祝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2020年好想跟你说拜拜啊，没什么想跟你说。不过对于2021年，我想跟你说你好，不止你好啊，我想大家都好，稳到静到身体好。 有一次同崔杰同讲开，做咗个节目，做好个节目，做咗一个好节目，做好一个好节目，系四个做节目嘅唔同阶段。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梁学希仲有阿星，好多谢你哋咁多位，我哋一条心喺2021年一齐做好一个好节目，亦都多谢每一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俾我哋嘅支持同埋鼓励。多谢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团队喺2021年第一日有呢个愿望，你不妨都喺呢一日为自己定立一个目标。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全人类可以早啲除低口罩，笑一笑。